在今天，大部分的父母亲们，他们都会十分的重视自己儿女的教育。那最近呢，我曾看到有一位才两岁大的男童，还在蹦蹦跳跳的，非常的可爱。他的父母亲呢，就将他送到幼儿园去接受教育。那教育究竟是什么呢？是了，你可以从图片中留意到这个交易的含义。是了，交易的定义就是传授知识、技能，以培养品德的行动或者是过程。那也许有些人会问，交易应该在何时何地开始呢？接下来你会看到第二个图片，不错，从这个图片中你留意到，其实那些儿女甚至还在婴儿的时期阶段，他们就应该在父母的教导之下。在哪里从事教育呢？是的，从他们自己的家里开始教导他们的儿女。那圣经也有一个例子清楚地说明，孩子能够从很小的年龄中就开始学习。我们可以看其中一个例子，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第十四、十五节。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四、十五，当时使徒保罗是对一位年轻的青年人提摩太这么说道，三章十四节说，可是你所学到和受劝导去相信的事，你要常常守着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请留意第十五节说，又知道你从婴儿时期，对了，从婴儿的时期就认识圣经，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就有智慧可以得救。所以提摩太是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受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所教导，帮助他认识圣经和上帝，建立个人的友好的关系。那在家中，通常父母们会教导儿女什么呢？对于那些年幼的儿女，也许他们会教导他们学会怎么样的礼貌。例如，人家送你东西要说谢谢，不小心弄坏的东西要说对不起。还有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尊重别人。看到一些比较年长的叫安哥或者是叫安弟，所以这些都是父母们可以开始在家中训练和教导们年幼的儿女。很多儿童在入学之前呢，他们都已经识字，为父母亲有教导他们怎么样读，怎么样认识那个字，甚至怎么样写。那在这里呢，帮助我们看出，只要那些年纪轻轻的儿女们受到良好的教育，那他们就能够培养出一些良好的习惯、态度以及各种的美德。那在这里呢，可以分享一位年老的弟兄，他在教养儿子方面呢，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他向我们描述他所采用的教导的计划。他说，孩子大约在一岁时，我开始在他临睡前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对他述说圣经的故事，以求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在第二年一开始说话，我们就跪在他床边，要他逐句跟着我说主导文。他三岁时，我开始与他举行一个经常的圣经研究，他用自己的书本跟着我一同朗读。那这样呢，他能够将甚至一些较长的字也以清晰正确的发音读出来。那为了使圣经真理深印在他的心里，他三岁时，我们要开始呢，要他背诵一些简单的经文。到他入幼儿园时，他已经能够背出大约三十节经文。在幼儿园的时候，那当他开始上学一年级时，他已经能够背出七十节经文。当然，这位弟兄的孩子不是说所谓的天才，但是因为他受到良好的教育， 从一年一岁、两岁、三岁入学，都受到良好的教育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位父亲呢，他的确用心良苦，最终呢，培养出一个所谓的人才。他最终呢，被重用在会众中担任长老的职分。是的，作为真的基督、真基督徒呢，耶和华见证人也十分重视教育，因为教育能够装备我们去履行属灵和非属灵的责任。每当我们受到教育的时候，我们懂得学习怎么去认识耶和华上帝，也懂得去明白他的旨意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教育本身呢，应该是来用来帮助我们服从和赞美我们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。那在这方面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那我们看看他的典范，记录在约翰福音的七章十六到十八节。约翰福音的七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七章的十六节说，耶稣就回答他们说，我所教的不是我自己的道理，而是出于那位差我来的。虽然遵循上帝的旨意，就会知道我所教的道理是出于上帝，还是我凭着自己的主意讲的。谁凭着自己的主意讲话，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；谁寻求那位差他来者的荣耀，就是真诚的，在那里面没有不义。那请想想一下，耶稣基督是一位怎么样的人呢？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位很出名的导师，他有丰富的知识，他的智慧非凡，可以称为是世上最优秀的导师。但是在经文说，他并没有凭着自己的才智去教导别人。正如耶稣说，我所教导的不是自己的道理，而是出于那位差我来的他的天父耶和华上帝的道理。那当时耶稣为什么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呢？经文也说，他说谁凭着自己的主意讲话，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耶稣知道他所学到的教育是来自那天父耶和华上帝的，所以当他施行教导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。他知道这种他所受的教育应该最终把荣耀归给他的天父，真正伟大的导师。因此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，主要在现今和未来，都是要为耶和华争光。对于那些求学时期的年轻人，如果你们一方面努力的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，而另一方面勤于努力的学习，勤奋用功的话，那这样你的言行就能够尊荣耶和华上帝。是的，在求学期间要培养出良好的阅读的能力，把握这个机会培养健全的思想、道德和灵性。除此之外呢，在学校你也可以学到一些实用的技能，以便能够在你往后的日子中能够加以运用的。当然很多人会问，教育到底要学习多久呢？要用多长的时间？那父母们其实是有责任指导儿女到底他们要接受多长的教育。特别是基督徒父母呢，他们如果打算呢接受了普通的教育之外的教育，也就是所谓的追求更高的教育的话，那在做这个决定之前，他们应该要衡量一下他的利和弊。比方说他们可以考虑以下的三道问题作为参考。首先，他们可以问问自己，如果他们的儿女接受额外的教育，会使到你的女儿或者儿子呢走向或者是偏离了你的属灵的目标呢？那第二道问题，如果接受额外的教育，也许要离开家人，甚至住在学校的宿舍，那又怎么办呢？你的儿女会不会受到不良的交往所影响？那第三， 接受这些世俗的教育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？一旦他们接受这些额外的教育，会不会使到他们没有时间参加聚会，没有时间参与传道工作，甚至没有时间做个人的研读呢？所以这些问题是基督徒父母应该要深思考虑的，因为这些问题会影响到你的儿女跟耶和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，基督徒追求教育不是等于追求财力，也不是追求名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受教育不是为了只是要出人头地，要炫耀自己的才华，要得到别人的称赞，或者是要追求更多的财富，这都是一般世俗的人所立下的目标。但是上帝的赞美者，他的仆人却与众不同，因为我们接受教育的目标其实应该是为了要学会谋生的技能，好让我们能够在日后能够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。一旦我们在经济上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崇拜耶和华之上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专心的一一为上帝服务。是的，耶和华上帝是伟大的教育家，今天他通过他的话语，也就是你手上的圣经，还有他的组织呢，向我们提供最重要的教育。耶和华上帝所提供的教育跟一般的世俗的智慧是大为不同的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请看以赛亚书的48章第17节。48章以赛亚书48章的第17节，这里说，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子耶和华说，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，教导你，使你得益处，指引你走当行的路。那既然耶和华是上帝创造我们的造物主，因此他知道人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，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和有目标的生活。所以经文说，他的教导总是会使我们得益处。换句话说，听从来自上帝的教育，我们必然得益不浅。那今天耶和华上帝通过哪一些方式和步骤呢，来教育我们呢？首先，他是通过他的话语圣经，以及跟圣经有关的刊物，这包括所望台和警醒杂志。那这些刊物呢，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出属灵的洞察力，增广我们的见识。中有一位多年来阅读这些属灵刊物的一位阿根廷的姐妹这么评论说，她说，从我开始阅读所望台和警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年了，那在这几十年间，杂志伴我一起成长，给我适时的建议和提醒。他回顾说，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呢，阅读杂志已经使我得益不少，帮助我顺利成长。到我10几岁的时候，杂志就谈恋爱和婚姻的问题给我优良的建议，助我行事明智。后来我有了6个子女，要好好的把他们养育成人，那杂志更是我的梁柱。所以你可以看出，在这位姐妹的一生中，上帝的话语圣经和属灵的刊物在多方面给她所需的帮助。首先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还是小孩子时，她说就能够帮助她顺利的成长，给她所需的保护和指引。当她10多岁考虑到婚姻的时候，也帮助她怎么样做出明智的选择，要得到良好的建议。当他成为母亲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去做一个贤妻良母，那圣经和属灵的刊物也帮助他懂得怎么样去教育他的子女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出，上帝的话语圣经和属灵的刊物的确在多方面提供不同的知识，装备人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去行上帝的旨意。是的，经常阅读上帝的话语圣经这本主要的参考书呢， 能够帮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。相信如果你回顾的话，你会承认说，圣经帮助你认识了真神耶和华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圣经也让我们看出什么是王国，什么是属下。圣经也让我们明白到怎么样培养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，怎么样成为一位更好的丈夫、更好的妻子，或者是更好的父母和儿女。的确，我们说上帝的话语圣经包罗万象，在多方面都提供一个完备的教育给我们，所以这也证实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和十七节的话，记录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和十七节，所言不虚。请看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和十七节，这里说圣经全都是上帝用圣灵启示的，对于教导、责备、纠正、按真意施行管教，都尽都有益，叫敬神的人可以完全胜任，装备齐全，做各样的善功。是的，圣经是来自上帝给了一本非常优良的教育书。那么根据第十六节呢，如果你看另一本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呢，那么这么翻译说，对于教导真理、指责谬误、纠正过错、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。这是另一本译本呢，在翻译有关这些经文的意思。所以圣经的确在多方面能够给我们所需的装备，使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善事，在生活上过着更有意义的生活。那除了圣经和属灵的刊物之外，上帝的教义也包括我们每周所举行的聚会，比方说星期三的聚会，也就是传道和生活。那其中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讲话的技巧，还有教导的艺术。那有一位南非的弟兄这么回顾说，他说以往我口吃得很厉害，结果他很内向，每次要讲话的时候就要靠别人帮他讲话。后来他参加了神职传道训练班，他说要在一小群听众面前呢诵读圣经，当时呢他口吃得不能及时读完所委派的经文。那聚会之后呢，训练班监督仁慈地给我一些实用的建议，他建议我练习对自己朗声诵读，等他遵主而行，热敷一热的大声的朗读圣经和所望台杂志。这种怎么样呢？这个男子进步得很快，他不只是能够在现在面对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人的听众呢，能够发表公众演讲，也能够应付自如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甚至能够在大会场所发表演讲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口吃的人甚至能够得到神职的装备和安排，使到他能够受到良好的训练。所以最近呢，我们也在星期三的聚会的节目中受到教导学习怎么样使用 JW Library JW 书库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善用这个科技呢，在我们个人的研读方面为机会所做的准备，怎么样善用科技在传道工作上。这问题是你正在努力的学习吗？但对我们当中的人来说也是不容易，特别是有年纪的。但是我们相信呢，只要付出努力跟从主子的指示和受到适当的教育，我们还是能够应付自如的。那另一方面，你有参与过协助维修王国机会所或者是建筑计划吗？或者是你有参与过在大会期间为人服务吗？其实这些场合都是一些训练的课程来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在其中你会学习怎么样拟定计划，怎样完成你的工作委派，甚至呢帮助你怎么样跟别人能够合力工作，保持和睦和培养一些美好的特质。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训练的课程，在无形中呢能够装备我们的。不错，耶和华的主织教导人 要服从耶和华上帝，也教导我们要服从耶稣基督，也教导我们要服从会众里带领的弟兄，也教导我们在家里要服从父母，以及目前的当权者，包括那些政府。那么耶和华上帝的教育也有另一个特色，就是只有上帝的教育能够带领人找到真正的生命，也就是得到永生的希望。是的，学习的过程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。正如一句俗语说，你活到老就要学到老。所以我们会不断的继续的学习有关这些神迹的教导。那今天呢，圣经在以赛亚书的2:34的经文正在获得了全球性的应验。那么打开以赛亚书2:34，以赛亚书的2:34，这里说，许多民族的人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往雅各上帝的殿去，他会教导我们认识他的道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律法必从锡安颁布，耶和华的话必从耶路撒冷发出，上帝必在列国当中判断善恶，解决各族之间的争端，他们要把刀剑打成犁头，把掐矛打成镰刀，国与国不再拔剑相攻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所以这里说会有一大群的人会从事纯正的崇拜，而得到耶和华上帝的教导。然后第四节说，他们学到的包括不参与伤害人的战争，他们会保持和平，与人和睦相处。那这件事在目前正广泛的获得应验，有超过800多万的人已经有荣幸呢能够成为上帝的名下的百姓，而受到他的教导。所以通过神迹的教育，我们能够得以明白为什么今天人类会受苦，苦难什么时候会终止。我们也得到装备，要在现今呢不让这个花花世界令我们分心，而能够继续的以神迹的事物作为生活上的所为。那启示录的20:12呢，说在新世界里将会有书卷打开。那这意味到什么呢？这意味到在地上的乐园中，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受到耶和华上帝所教育。所以这种学无止境的过程呢，应该让我们感到很荣幸，能够得到上帝的教导。因此，当有每一个人能够像伟大的导师耶稣一样，善用我们的教育和一切的资源，来为我们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争光。 非常谢谢林庆宏弟兄呢，为我们给出这个。